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大概是有这么六条，我们叫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吃动平衡，健康体重，要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和大豆，要适量吃鱼禽蛋和瘦肉，要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要杜绝浪费，那么要精心时尚。那么前两条呢，是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原则，或者说是一个宗旨。你要想达到一个良好的或者健康的一个膳食，或者说是要达到我们一个平衡膳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就要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是基础。那么如何来判断，那就是你吃和你运动要达到一个平衡。如何来判断你的吃动是不是达到了一个平衡，那我们可以通过你的体重是不是维持在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重范围，也就是通过称量我们的体重来判断你这个吃和动是不是达到一个很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下边的3、4、5呢，是告诉大家你要多吃的是什么，你要适量吃的是什么，那你要严格控制的或者少吃的是什么。那么最后一条第六条更多的是我们饮食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是我们饮食的卫生，包括与我们饮食的文化的方方面面，那我们都是要进行兼顾的。因为我们如果这个饮食或者说是我们合理饮食，如果你没有来饮食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那我们的这个吃饭或者说是我们要想吃好这个一日三餐，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它要兼顾方方面面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呢也包括就是我们个人在进行食物选择的时候，那么你要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食物选择的这一个行为。那么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食物多样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每天我们的膳食应该包括我们经常说的5大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就包括比如说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然后还有须禽蛋奶类。那么须禽蛋奶呢，鱼肉的蛋奶，那么它主要呢就是我们的动物性食品。那么另外呢可能还要兼顾一些大豆和坚果类的食物。那么这是我们食物多样，就是我们每天的膳食我们要包括这5大类。具体来讲，每天我们的食物呢，那我们要达到12种以上，每周呢要不少于25种。具体的量来讲，就是每天我们摄入的比如说谷类的这个食物呢，每天呢要8斤到8两。对于运动量比较大的，那么你的这个呢每天的这个谷物那要达到500克，就是要更高一些。那么其中呢特别强调就是你这里边的全谷物和杂豆，那么要占到1/3的这样的一个量。还有就是我们薯类也要适当的有一些比例，因为这个杂豆和薯类除了供给我们机体的它的一个主要的比如说它的淀粉或者说是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来源之外，它也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那么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那么食物中的这一些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比如说植物甾醇这一些植物的这一些化学物，对我们健康呢也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个食物多样呢？那么我们可以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谷薯类和杂豆，比如每天我们可以有三种。那么我们早上你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会吃就是小米粥，那么中午呢我可能是就是米饭，晚上呢那我可能会是就是说比如说豆粥，对吧？所以说你看看很容易，那我这一个谷薯类的我就达到了。那么也可以呢，你比如早上我可能会来一块红薯，那么中午呢我可能来碗米饭，比如说加上糙米的糙米饭，或者说是加上红豆的豆米饭。那么晚上呢，那我也可能比如我来点比如说那个蒸土豆，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来碗玉米粥。其实呢我们这个谷薯类，你其实一日三餐你只要不一样，你不用去杂着吃，你只要不一样就很容易就达到。那我们的蔬菜和水果呢，那就更容易达到了，因为我们的蔬菜和水果品种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有椰菜，有根茎类的，那么也有茄果类的，那你每天比如说早中晚我不一样也很容易达到。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又可以当水果又可以当蔬菜吃的，比如说像这小圣女西红柿，那你就可以作为我们家里边餐桌上常备的，等于是一举两得的。那么包括奶、大豆和我们这一些坚果，那你一天呢这三种里边你只要选两种就可以，那么也是很容易达到的。比如说我们推荐是每天你都要饮奶，奶类的品种也很多，有牛奶，有酸奶，也有呢就是我们说也有脱脂奶，那么也有呢低脂奶，还有奶酪，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根据你的喜好来进行选择。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豆制品也非常的丰富，比如我可以有豆浆，有豆腐，有豆腐丝，豆腐皮儿，也可以有就是比如说像腐乳，就是这些豆制品做的，那么品种呢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我们这个豆类呢，你可以比如说豆浆我可以当饮料，那么我其他的那些我也可以当菜类，包括我们有一些比如说青豆，还有就是黄豆、豌豆，我们都可以和玉米粒比如放在一起做菜吃，也都是可以一举多得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物多样呢还是很容易达到的。那么这个食物多样的话，不仅仅我们种类要多样，那么我们食物的搭配也要多样，就是粗和细要合理的搭配，那么灰和素要合理的搭配，包括我们的颜色也要合理的搭配。比如说我们有红色的蔬菜，有绿色的蔬菜，有紫色的蔬菜，有白色的蔬菜，那我也要跟它搭配。那么搭配的过程其实不仅要享受美食，那么其实呢也可以供给我们机体它很丰富的营养素和有益于我们健康的这一些膳食的成分。那么此外食物多样呢还要做到比如我们烹调方法要多样化，比如我们可能会有比如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这烹调方法太多了，对不对？你既可以蒸煮也可以煎炒炸炒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在食物搭配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运动是为了减肥，那你在食物搭配中那你就尤其要讲究，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一日三餐我有一个凉拌菜，那我也可以有一个油炸的，你不能你这一堆菜你全部都是油炸油煎食品，那你这油肯定就过量了，对于你减肥就不利了。但是呢如果我有一个比如说油炸的或者有一个炒的，剩下的我是凉拌的，我是蒸的，我是煮的，那么就既可以达到我们食物多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也可以呢根据我们的运动的目的，那么很好的达到这样的一个它的满足呢它的一个饮食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否则我们可能运动了半天，消耗运动了一个小时，消耗了200千卡的能量，结果呢你这个脂肪一下子你就把它20克油你就把它吃回来，所以就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搭配。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对于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呢，我们也可以呢有这么多的就是小技巧，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把它很好的一个落实。比如我们的谷物为主，我们可以猜猜有谷物，在外就餐的时候那么不要忘主食，或者我们在外就餐的时候有一些主食呢它是当可以当菜来点的，对吧？可以当菜来点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外就餐的时候可以把多淀粉类的这一些蔬菜可以当主食来吃，像山药，像土豆，那么也可以比如说蕨根粉，它也是作为一个凉菜，那我们也可以在点菜的时候把这个菜呢来当做我们的这个谷物来点。那么还有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就是家里不做饭，可能叫外卖，那你叫外卖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这个食物呢也是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五大类的食物，我们要有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它也是很容易就是做到的。那么全谷物和杂豆的搭配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主食和菜肴当中，也可以巧用我们现代的就是有一些炊具，比如现在我们有那个破壁机，那么它在做各种各样的五谷的这个粥的时候，或者说是做这样的五谷糊糊的时候，那么或者说是做五谷的这个饮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五谷杂粮都给它放到一起，那么你一杯的这样的一个五谷的这个糊糊或者说五谷粥，那就可以起到我们这么多的它的一个多样食物的一个多样化。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薯类，那么尤其是我们的红薯啊、土豆啊、紫薯啊，那么这一些呢也可以，也既可以当主食吃，也可以当菜吃，也可以当菜吃。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稍微动动脑子，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多样化呢就不难做到，就不难做到。为什么要做到食物多样化？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吃的食物当中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人体所有营养的需要和健康的需要。那么同样的，那么任何一种食物提供给我们机体的营养素都不止一种，或者说是它供给我们机体有健康的这一些植物化学的成分也不止一种。所以呢，需要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搭配，那么来满足我们机体的方方面面的需要。那么通过合理的搭配也是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食物的资源，来让我们就是满足我们营养需要的同时呢，来享受我们这样的一个饮食的生活，或者说是叫美食的生活。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就是说可以预约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动脑子，那么我们国家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美食的一个大国，对吧？所以说呢，只要有我们有前边的健康膳食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我们的脑子里边，那我们在进行食物选择和食物烹调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那么除了食物多样，我们就是第二个准则呢，就是我吃和动那么就是要达到一个平衡。那么在这里边呢有四点推荐，就是每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应该要天天的要运动活动，目标呢就是要为了要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体重。各个年龄段那是包括比如说从婴幼儿一直到我们老年，那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对吧？我们有一句俗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所以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都要有适量的这个活动。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食不过量，就是要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来保持我们这个能量的平衡，来保持一个能量的平衡。那么关于运动的话呢，就是前边我们讲过的是一致的，就是每天至少5天中等强度活动，累计150分钟。如果我们要用每天换算成步数的话，那么强调我们每天的主动的身体活动呢，要达到6000步以上。我们现在的手机里边都有这个小程序，都有这个每天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的你这个运动量和你这个吃，他们俩是否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对吧？我们就要看，如果你现在你是一个体重正常的，你的 BMI 是在就是叫身高别体重。BMI 你是在18.5到24之间的，那我就要每天要适当的活动和我们的饮食，你要达到一个平衡，就不要让你的体重波动太大。那么如果你现在是已经超重了或者肥胖了，你需要减肥的，那我们的这个能量呢，那你就是摄入呢，你就要适当的要大于你这个消耗，也就是我们要达到能量的一个这样的，要我们的能量的摄入呢，你要小于你这个就是消耗，也就是要达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那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减体重。如果你是消瘦的 ，BMI 在18.5以下的，那我就要多吃、多动、多吃，而且总的能量的摄入你还要大于那么你这个能量的这个消耗。所以说减肥，那么正好呢是相反，那我就要多动少吃，那么才能够达到我这个减体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多吃蔬果、奶类和大豆是一个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我们强调的就是要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每天吃奶制品，经常吃豆制品和适量的这个坚果。为什么会要多吃这一些食物？是因为目前的研究发现，我们的这一些蔬菜和水果，它不仅仅蔬菜和水果不仅仅提供给我们机体所需要的微量的营养素，主要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还有膳食纤维。那么最关键的是，这一些花花绿绿的这一些蔬菜水果，还会对我们的健康，那么它会有很多的有益的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也是营养学在近10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非常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食物中的植物化学物与健康。比如我们吃的菠菜，那么这个绿色的菠菜，那么它里边呢还有大量的就是这个叶黄素，那么这个叶黄素呢对我们眼睛的黄斑那么有很好的作用。那么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西红柿，它里边的番茄红素对于我们的心脏还有男人的这个前列腺，那么它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们吃的柑橘类的这一些水果里边有个叫橘皮柑，那么它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有益的，是保护作用。那我们吃的这一些紫色的食物，比如说像紫色的像这一些葡萄，那么有包括这一个红酒，它里边的白藜芦醇，那么它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我们喝的茶，那么绿茶里边的儿茶素对于我们的心脏还有包括肿瘤的预防是很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大豆里边的异黄酮对女性的乳腺还有我们的骨骼有保护作用。我们吃的花椰菜还有卷心菜，就是我们吃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菜花里边的异硫氰酸盐，那么它具有很好的一个解毒，尤其是它具有抗突变的作用，对于肿瘤的这个预防有很好的作用。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说为什么要强调每天要喝牛奶，其实大家都知道牛奶它不仅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它也是我们优质钙的一个良好的来源。我们蔬菜和水果里边也有钙，但是呢它在消化吸收不是太好，那么牛奶里边的钙呢是消化吸收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钙对于我们骨的健康，还有维护我们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对于维护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那么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每天呢就是要多吃，或者说是每天呢我们都要吃适量的奶制品。近年的这一些研究呢也发现牛奶里边它也有很多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和生物活性物的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个乳清蛋白呢它是一个统称，就是我们牛奶比如说它在制奶酪的过程当中，过去呢它把上边的这个乳清呢就把它都白白的都扔掉了。那么现在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工艺呢，把我们就是在制奶酪的过程当中的乳清里边的这一些蛋白呢把它分离出来。那么这一些蛋白呢包括贝塔球蛋白、阿尔法乳白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还有糖聚肽蛋白，还有牛血清白蛋白、乳铁蛋白、乳过氧化物酶等等。那么有这么多的对于我们的健康呢它都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生物活性的小分子的肽，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的这一些肽叫胰岛素样肽，那么还有呢就是降抗高血压的这一些小分子的这一些肽类，所以它对在维护我们机体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经常的这个阿尔法乳白蛋白，它其实它是人乳当中的主要蛋白质，所以说对于小婴儿来讲，那么它的母乳配方粉那么主要的就是要选用阿尔法乳白蛋白。我们也知道那么有一些婴幼儿他可能在从小的时候喝牛奶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出现因为酪蛋白含量比较高，结果导致这个孩子呢比如说他会有疹子，然后呢可能会大便的干结。但是如果要吃这个配方粉的话，那么他会专门来选用阿尔法乳白蛋白，那么阿尔法乳白蛋白那么他就会有很好的就是符合母乳的成分，那么对婴幼儿就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呢我们这里边的糖聚肽还有免疫球蛋白还有乳铁蛋白，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很好的增强我们机体免疫力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婴儿6个月以内的婴儿一定要母乳喂养，因为这些成分也都是我们母乳里边的那么它的一些成分，对于孩子成年以后打下一个良好的免疫的一个底子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每天那么你都要就是适当的要喝牛奶，或者说是要饮用，或者说是要吃这个乳制品。那么大豆和坚果呢，大豆呢就是除了是我们优质的植物蛋白的来源，刚才我们也讲了大豆里边的大豆异黄酮，那么它对我们心血管的保健，还有我们骨骼的保健，还有女性的乳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呢都是发挥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坚果呢这里特别要强调，就是最好呢就是我们叫树坚果，就长在树上的坚果，比如说像核桃、像榛子、像巴旦木，或者又叫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大杏仁，还有腰果，那么这些长在树上的榛子，这些树坚果里边富含有我们叫欧米伽三脂肪酸，那么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呢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的膳食结构当中呢相对缺乏的。 所以通过适量的这个坚果，它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说它可以优化我们吃的脂肪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同时，那么这个坚果呢，它也是比如说维生素 E， 我们的这一些就是它的一个良好的来源。那么这些坚果里边它也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零食，或者说呢作为一个我们三餐两点当中的一个这个小的食物的一个调节，或者呢也可以做成比如说我们在凉菜呀，或者说是我们在蔬菜的这样做成一个菜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适量的来摄入。那么关于鱼、禽、带、瘦肉，那么这一些动物性蛋白，我们这里边强调呢是要适量吃。为什么要适量吃？是因为这一些动物性食品，那么它的脂肪的含量呢比较高，尤其是畜肉类的，比如说猪牛羊肉，它饱和脂肪呢含量比较高。那么饱和脂肪含量高，同时它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那么这两个呢都是特别不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所以我们要控制，就是说不能吃得太多。那么现在我们的人群当中相应的，那么也还是就是说这个猪牛羊肉吃的呢相对的在我们的餐桌上的这个比例呢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适量的就是要减少它。那我们要适当的要增加什么呢？我们要适当要增加鱼，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产品。那么这个鱼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肥鱼，就是说可以吃，就是说相对来讲含油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鱼油富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它可以调整我们膳食的脂肪的或者说油的摄入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对于我们的就是目前比如说它对于抗炎的作用、保护心血管的作用、降血脂的作用，以及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说呢，我们说你吃肉类的食品，吃这些动物性的食品，鱼可以吃得肥一点，那么其他的我们还是以瘦肉为主。禽肉的话呢，那主要的它是一个，虽然它有时候也油，但是它的一个不饱和脂肪比我们的猪牛羊肉呢要多，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建议就是要优先选择鱼和禽。那么另外特别强调，就是吃鸡蛋的时候就是不要把蛋黄扔了，因为一个鸡蛋里边的营养价值，蛋黄的营养价值要远远要高于蛋清，因为蛋清除了蛋清蛋白之外它没有别的营养素，但是我们的蛋黄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也高于蛋清。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机体所需要的，比如说它还有铁，那么它也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磷脂，尤其是卵磷脂，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其实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当然它一个就是让大家不吃蛋黄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胆固醇的含量比较高，但是胆固醇呢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只要我们不过量就可以，比如说每天我们吃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现在你的血里边的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话，那我们这个蛋黄呢是要适当控制的，是要适当控制的。如果你的血脂没有问题的话，那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就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特别强调要少吃肥肉，主要是饱和脂肪要少吃，那么还有烟熏和腌制的这一些食品要少吃，因为烟熏和腌制的食品和比如说鼻咽癌它的发病是密切相关，和结肠癌的发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要少吃，就是这些食品我们可以品尝，但是不要一日三餐都放在我们的餐桌上，或者呢不要天天吃这一些食品。至于每天我们吃的这个量，比如说我们每周的鱼你要可以吃到半斤到一斤，然后我们的畜禽肉类也是每周呢可以吃到半斤到一斤，根据我们的就是说你每天的你的活动量的大小不一样，那你吃的这个量呢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经常会有人问说，那我吃这个鸡蛋，你说我吃一个鸡蛋，我吃多大的鸡蛋？其实我们的这个鸡蛋呢，通常比如说一斤，我们可能能称八个左右，那都是比较大的鸡蛋。那么比较小的呢，可能也是9个到10个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去纠结我是吃一个大的鸡蛋还是一个小的鸡蛋，双黄蛋除外啊，双黄蛋是比较大的，双黄蛋除外。所以说呢，你只要是我们就是一般的，就是8个1斤的、10个1斤的，你吃一个就可以了，无所谓，就不用太去纠结我是吃一个大的还是吃一个小的。那么同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是吃这个禽肉，那我们的推荐量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可以吃一个吃3个翅中，然后呢我可以吃1个翅根加1个翅中，或者就一个完整的一个鸡翅膀，那么也可以呢，比如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鸡的一个琵琶腿都可以。就是说大概你每餐我要吃的话，多样化的话，我吃这个量呢就可以了。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对于运动，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我们现在说的是针对我们每天运动30分钟，那么你这样的一个每周大概1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结构，对于大运动量的那个这个人群，我们在后半部分再讲。所以说大家就要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是要进行加减的，所以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少油少盐控糖限酒，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边特别强调就是要少吃要控制，是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国人的就这个生活的就是一日三餐里边，我们的餐桌上我们的油吃的太多，我们的盐吃的太多。比如我们的盐推荐量每天不超过6克，可是我们现在的人群的水平都10.8克，所以说呢就超量有点多。那你超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高血压，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率持高不下。那么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和心脏病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一直都持高不下，而且呢它也是目前我国国民那么它的一个就是整个的我们的导致我们国民死亡的占第一因素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控制这个盐。那么另外为什么要控制油呢？我们这个油推荐每天25到30克，比如说我们喝汤的那个汤勺2到3勺，结果呢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油远远要超过是它的一倍，就是我们平均的油的摄入量每天我们都吃到了40多克，城市可能会更高。那你这样油吃的过多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高脂血症，就整个的你这个脂代谢紊乱持高不下，那你心血管疾病同样也是持高不下。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控糖要限酒，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吃的糖并不多呀，但是你会发现一瓶饮料进去，那你一天的这个糖的摄入量就过了。那么如果你再加上有喜欢吃这个糕点类的这一些食品的话，那你这个糖或者说你家炒菜愿意就是每天我都有放糖的习惯，那你这个糖的标准肯定就超了。那么这个糖呢它是单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纯能量的，我们又叫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它对我们的目前的包括我们的肥胖包括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病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么包括还有孩子的这个龋齿的问题，那么也都是和这一些空能量的食物过量的摄入有关。 但是我们说对于我们的职业运动人群，那我们的这个精致的糖是要适量摄入的，是要补充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大家就是你要有一根弦儿，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运动，如果你每天运动不超过一个小时的，那你就得控糖。如果你每天运动超过一个小时的，那我们是要适当的是要增加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常识。那么酒的问题也是，原来研究发现说我们这个酒那么对于心血管疾病似乎有点好处，但是对于脑卒中它是有害无益的。那么最近的2019年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酒与健康的那么综合的报告发现，那么现在这个酒其实对健康的它的是应该是危害大于它的这个有益。所以现在呢就关于这个酒是要严格控制的，是要严格控制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在为什么就是说这些油啊盐啊糖啊和酒啊都要控制，是因为它们都是空能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也就是说除了它供给能量别的营养素它没有，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要少吃。那么关于控盐，除了我们烹调用盐，就是说这一些调味品和加工食品里边的这个盐我们也要有所了解。那么了解的目的是当我们在吃这些调味品的时候，那你的这个食盐的用量你就要少加了。比如说我炒菜我用酱油了，那我们就不要用盐了，对吧？我们就不要用盐了。一般来讲15毫升的酱油，那么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一天的这个6克盐的这个量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是需要就是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控制。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鲜味剂比如说像味精和鸡精里边主要的成分都是钠，所以我们也要适当的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要控制。比如我鸡蛋，我炒鸡蛋，鸡蛋炒西红柿，鸡蛋炒黄瓜，鸡蛋你不管鸡蛋炒什么的这个菜都是不需要加味精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炒鸡蛋的时候它本身就有很多的谷氨酸钠的形成，所以呢它本身就相当于你加味精了。那我们在各种比如说鸡，你在炖鸡的时候做鸡的时候也是不需要加味精和鸡精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汤汁就是你这个鸡精和味精的这一个味道。所以说呢就我们要对这一些鲜味剂要有所了解和认识，在我们的一日的烹调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就是怎么样的来应用。那么还有一些方便的食品，比如说像饼干、挂面、方便面，还有我们吃的薯片麦片，包括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五香豆类的，就制作这一些加工类食品，它那里边都是有盐的。那么它使用的这个盐，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一个保藏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会防腐。那么另外的话呢，它有了这个盐它会就是调味，所以我们在吃这一些的时候你要会看它的里边的标签，就是营养标签，或者说是它那上边的就是食品的一个标签，要看它这里边钠或是盐的这个含量。所以我们在吃这些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就是要控制，否则的话我们这个钠盐也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把它就是给它那个过量的。那么还有就是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口感，就是要尝试我们吃更清淡的这个食物。就是你这个比如你现在口比较重，吃盐吃的比较多，那么通过这一个口味的这样的适当的一个控制，或者说是适当的一个调整，我们的这一个重口味它是完全是可以把它就是改善的，只要你有意识的去做就行了。那么另外我们的这个要减钠的话呢也还有一些就是好的盐的一个选择，比如我们现在有叫高钾低钠盐，那么你在炒菜的时候我出锅以后然后我再放，就是均匀的比如说就撒到上边，那个盐都浮在这个蔬菜上边的，你就不会吃进去更多。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叫餐桌盐， 那么这个餐桌沿它是不能够加热的，一加热它可能它这个结构就破坏了。它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加工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钠的这个纤维包被在那么它的这个颗粒之外。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凉拌菜，或者我们的这个菜出锅以后上了菜桌以后，然后你再进行一些调味，那么它也会就是说让你有这个咸的这个口感，但是不至于你这个钠呢能吃进去更多。所以这都是我们减盐的就是一些小窍门，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也可以来进行一些尝试。当然我们减油的也有很多小窍门，对吧？比如有的人他就喜欢吃我们说就是说这个叫茄子煲，或者说烧茄子，那你要想做的话呢可能没有油它就不好吃，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先把它先软化一下，然后你再来做烧茄子就不用那么多油。我们就是说这些减油减盐的就这一些小窍门是需要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对于我们每天同样的，对于我们每天就是你这个运动量不超过一个小时的，那你就要控盐。如果你运动量超过一个小时的，那我们就是根据你出汗的多少，那我们是需要就是你这个盐的钠的含量呢是需要增加的，是需要进行适当的一个增加。那刚才呢我看大家就是在下边留言，看来大家对这个减盐减糖还有控油这个话题呢很感兴趣。那么我在这里呢就也给大家介绍就是一些减油或者说是控油减盐的这一些小窍门。比如我们说大家可能就是一些烹调方法的一些需求，为了一些比如说一些菜比较好吃，所以说呢就没有油没有盐，可能这个菜的这个味道呢可能就提升不上去。我们也有一句俗话叫好厨一把盐，对吧？好厨两勺油。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菜要想好吃呢，没有油没有盐肯定是不好吃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健康，我们的这个油盐的控制，除了刚才我讲的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菜品来进行搭配。比如我这一餐我可能有一个我就有的老人家比如他早上他说我就喜欢吃咸菜，那你让我这个咸菜都没有了咸味了，那还叫咸菜吗？对吧？所以我们说可以，比如说早上我们在吃这个喝粥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小咸菜，但是在加小咸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来一点凉拌菜，或者呢我干脆我就不吃凉拌菜，我直接就把能生吃的这个蔬菜我就吃它那一个新鲜的味道，那你这个干吃这个黄瓜的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对吧？我们把黄瓜切成片或者切成丁或者切成条，然后我们放到我们的餐桌上边，那就可以比如说吃咸菜的同时，然后我加点这个不加任何盐的那么这一个小黄瓜，对吧？那你就把我们的盐的总量呢我们就控制下来了。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